蒙福的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主的工作，侍奉他 ，Amen。所以在各方面之下呢，上帝呢会不断的在磨练着我们。所以今天呢也是，哇，很抱歉，很抱歉，很对不起，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了。现在我没有话讲了，讲到没有话讲了，我不知道要怎样讲。哎 ，OK， 感谢主。啊，我今天本来是，我昨天的那个车就坏了，然后呢，我就很担心没有车能够来这边。今天呢，我就打电话去找很多那些车厂，你们有车租吗？租吗？没有，没有车租，我们的车全部没有 Rotax， 不能租。我两点我就一定要有车。那么有一个姐妹就说，牧师，我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找你，知道？我就去借一个弟兄的车哦，去载他。不过那弟兄的车是很烂很烂的，是难民的弟兄，去到那边停都不会走了。哎呦，后来我们就决定了搭火车。后来他就跟我讲，哎，牧师，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讲我在找车要租，哎，哈。我现在要去车厂要拿我的车出来，我是要拿来租给人家的。后来我就讲好了，叫你租给我了，给我用了，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几时会出来，你租给我了。后来他讲，不要啦，上帝叫我说不可以租给你，让你用，你用到好了够了，你就拿回来给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我今天又有车驾来，虽然不是一个很美的车，哦，不过我还有车可以驾到来，所以我很抱歉的，就是说呢，我又迟到了，很对不起，很对不起，所以在人生之中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磨练哦。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学好了，不过到最后的时候呢，还要再学过，所以 ，Amen。所以不断的侍奉主就不断的受到磨练咯。所以有时候你叫我说要怎么讲，我不懂，我要感谢上帝，因为我相信这是一种的考验哦。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到了，可以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还要跑回的，做回那些基本的东西哦。然后你有时有两种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埋怨吗？还是要什么？都不会埋怨了哦。不过就一直感谢他，对吗？因为你到了这种的地步，都看到这样多上帝的手，怎么埋怨？要车就有车，虽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也看得到上帝的神迹，也感谢主了，不用紧了 ，Amen。不是一定要每一次都是舒舒服服啊，有那个冷气啊，很多干渴路耶。不过呢，又看得到上帝的手哎，本来都不应该到这种地步了，怎么还是有这样子的？不用紧，感谢主了。因为上帝要做的工作很伟大的 ，Amen。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不过我不断看到上帝要做很多伟大的东西。我要给一个见证。刚才这弟姐妹分享这个见证哦，我相信大家都受到很大的鼓励啊、所以就是说呢，上帝会不断的来粉碎我们的破碎，然后也还要粉碎的，知道我们不懂的说啊。我的旨意了，是完全是你的旨意，因为不懂要做什么了吗？交在他手上了吗？对不对？感谢主哦 ，Amen。所以呢，我今天来了，带着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这个见证给你。我的姐姐才去了以色列，然后呢，她就委托我一些她的家的琐事，要叫我去帮她看一下她的孩子。那么感谢上帝呢。他训练到那孩子又很好的哦，又很听他的爸爸妈妈的，不爸爸妈妈不在的跟着爸爸妈妈讲的做的嘞，所以我的工作就很简单了，呵呵，感谢上帝哦。所以很轻松的过了那个日子，我的姐姐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脚锁子交给他，他就说我有带一样东西给你哦，因为我忙到不懂得要要求什么，也不懂得要问什么了。哇，就从他一个包包里面拿出一罐油来，嗨， 那个就是我要的。怎么之前我们不会跟他讲的，太忙过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哦，我每一次去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就是从以色列人以色列面拿来的油来给我膏的。你知道他们的问题哦，不是只是一块两块或者是一百一百千哦，上亿的嘞，那个问题嘞。哇，我就拿那个油去膏了一下哦，那整个地哦就起了的哦，就卖哦。那些地根本人家看不过眼的哦，都全部卖到很多钱了。不过卖了嘞就忘记了我了，那也不用紧了。哎哎，有时还给他们误会了很多，哎呀也不用紧了。后来的时候哦，有一个姐妹哦，也是叫我去她工地祷告哦。他们是卫理公会的嘛，不会祷告方言什么都不会、啊、给的油哎，又是从以色列来，又是去绕一圈跟他祷告了。哇，他的那个东西还没有起哦，不知道是在那个班达拉亚那边，是在最底下的35个发里面哦。他在那边跟我讲，等到我不知道几时哦，这样子讲罢了哦。跟他祷告，哇，星期五他又收到拉杜班达的信电话哦，快点来哦，因为那个发已经上到最上面了，其他的发全部丢，哇，丢得很爽啊，35个发丢到最后那个发就走上来。所以呢，他不信不可以耶。所以呢，我心里想哦，这个油有一点特别，不知道是我的祷告还是什么，我相信那个油很特别。不过在我心底里面想，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到以色列买到那个油啦，或者是怎样会得这个油，我也不会去问，不会去找嘛，没有理了，哎，不管他了，太忙过头，忙到有时忘记。哇，他一拿出来呢，哇，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油哎。对不起，我又忘记带了，因为我车换了。本来我要拿那个油来搞你们的。哦，还有5月1号哦，还有可以，你们也有了啦，很多都去了以色列的，对吗？不是很特别啦，不过在我的经历里面有很特别的经历嘞。后来哦，他就跟我讲哦，他讲他们哦上到那个缆车是吗？要去这个耶稣的试探山那边哦，还没有到那试探山那边，他就看到两个犹太人的小孩子啊，他就跟他们影相片哦。引了哦，用他的手机嘛，电话来引嘛，引了哦，马上哦，在他的那手机里面播出歌出来哦，全部那个卡车里面的人哦，就全部坐着静静听那个歌，是英文歌来的，犹太人唱的哦，第一首哦，是唱到哦，关于哦。他怎样的寻求上帝啊，怎样的全心的去爱主啊，怎样的啊，不管啊生活啊是遇到什么风波啊，他都是会全心爱主的。哇，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眼泪一直流耶，因为从以色列来，我还没有跟你讲他怎样抄出来，不过我把很多东西缩短了啦。哇，他们全部人静静在那边听哦，听了过后我唱完了哦，然后我就马上唱出哦诗篇91篇哦，整篇哦那首歌哦，而且在这个几个礼拜的期间哦，你知道我跟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都是叫他们哦读诗篇91篇的，对吗？所以上帝又不断的来告诉我哦。那个诗篇91篇呢，就是说呢，他在困难之中、艰难之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拯救他，我要释放他，我要听他的祷告，然后呢，我要彰显我的这个救恩，给他祝享长寿，是吗？有一些倒转回来啊。这几句话一整天在我这边哦，我跟你说哦，我读那诗篇91篇的时候很乱的，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感觉得到？一个时期就是这个人讲话，然后又是上帝讲话， 上帝讲的时候又不是直接对你讲，是跟他讲的，我跟第三者讲，你的我是不是啊？我会垂听他的祷告，怎么我会垂听你的祷告呢？我会垂听他的祷告，就跟这个人讲，那个第三者是谁呢？呼，我跟你讲哦，我最希望就是跟那个魔鬼讲，哎，哈利路亚 Amen。 哎呦，我们最讨厌的就是那个魔鬼，对吗？每一次来试探我们，每一次来试探我们，啊，来看一下啦，那诗篇九十一篇，啊，哎呦，感谢主，诗篇九十一篇在这个第十四节啊，耶和华说，因为他念慕我，是吗？这边说，哦，是因为他很爱我，因为他爱我，爱我念慕，你知道吗？念慕就好像跟情人的那种的感觉嘞，你爱上帝爱到，哦，你不要放弃他的嘞，是吗？啊，他说因为他念慕我，我必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就保护他，他求靠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使他尊荣得尊荣，我必使他住享长寿，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哦，哇，我每天在那边思考着这句话，我在患难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当你经过很多考验的时候，哦，你知道上帝，哦，与你同在，哇，很宝贵耶， Amen。 可是为什么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经过患难的呢？因为耶稣跟我们一起同走这个人生的路程，哈利路亚， Amen。 哇，他讲因为他爱我，那我被他救他，我相信这个跟第三者讲，哦，就是跟这个魔鬼讲，你知道吗？哼，这个人爱我嘿，哇啦，哈利路亚， Amen。 你知道上帝感到几骄傲吗？当你爱上帝的时候嘞，哇，上帝很高兴，你看他爱我嘞，哇，我听到的时候我说感谢主。不过因为以前我一直埋怨，怎么是跟别人讲，怎么不直接跟我讲嘞？哦，怎么又是他，就他，就他，就他，直接讲就算了。到后来我经过思考很多事，原来哦，上帝跟世界上的人讲哦，上帝跟第三者讲哦，上帝跟全世界人讲哦，因为他爱我，哈利路亚， Amen。哦，我跟你讲哦，我们要给上帝的爱给他最好的啦， Amen。 让上帝高兴一点嘛，让上帝有尊荣一点嘛，让上帝为你骄傲一点嘛，他爱我嘞，哈利路亚， Amen。 哦，我觉得哦，听到这种信息哦，来到我的心中哦，我跟你讲哦，我不知道要怎样的去表达那种上帝的爱，上帝的宣告，上帝的宣示在我们的生命，哦，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说嘞，哼，我会搭救他，我一定会救他的，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们相信吗？不相信不可以耶。哎呦，怎么到这种地步还不可以相信啊？是不是？我做不到嘞！你叫我说不要去信靠上帝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上帝太爱我了，我还不信啊！哇，我会使他心很碎嘞，我不可以耶！你们，哎呦！后来哦，他说哦，他在患难中，他求靠我，我就必应他。啊，他有什么事，他来求我呢？我一定会答复他的，我不可能让他不踩他的。嘿，我们几时讲上帝没有踩过我呢？哎呦，上帝讲哪里可以不踩他呢？哦，他这么爱我，不可以不踩他的。 如果他叫我一声，他诶一声，我就啊啊，什么事？哈利路亚，阿门。哇，感谢主哦！我跟你讲了，我现在我眼泪都要流，不过我不要给他流，嘿，上帝，哦，感谢主哦，阿门。然后他说，他在患难中哦，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使他得尊荣。他在患难中，我一定与他同在的，我没有给他一个人这样子去过这些困苦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当我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感谢主。你知道昨天我的车停在半路那边了，哎呦，我找的士，的士又不要停哦。哇，七点半呢，我八点呢，我的那个受难界的机会呢，怎么办呢？一堆的学生走来问我 ，Pastor, you recognize me？ 我说 ，Oh yeah。Any problem? I said, lot of problem, big problem now. Oh, the car, 他去开开，就叫那 taxi 来，叫那 taxi 来帮他。那 taxi 坐上去哦，他们三个人就推哦 ，boom， 那个车就响了。哇，感谢上帝，哇，我终于可以回到教会了。感谢主哦，就是驾那个缆车给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到那边去了咯。不过嘞，上帝还与我同在嘞，哈利路亚 ，Amen。他在艰难中嘞。上帝还与我们同在呢，我们以为我们一个人这样闯来闯去呢，神在那边呢，哈利路亚 ，Amen。所以哈、哦，我们的心哦要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神与我同在。现在问题是我们爱不爱上帝先？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程度啦，不过每一个人有爱上帝就可以了，对吗？对吗？啊，你不要说哦，我不能够像李牧师这样子爱上帝，很多人就看到我就讲，哎呦，李牧师，我不知道怎样爱到爱上帝像你这样子，我能够牺牲这样，能够做这样，不用紧不用紧，你心里面有对上帝有爱就可以了，知道吗？有爱就可以了，不要像李牧师，因为我的呼召不一样的，很对不起，知道吗？开放教会啊，去做拆船的工作啊，去到那些你不认识的地方，一个人去哦，这种不是全部人都可以做，所以我不鼓励，不是说不鼓励你不要去做，就是说呢，有上帝的恩典才去做。所以不用跟我比，不用跟他比，不用跟全部人比。总之，现在在我们的心底里面呢，我们爱不爱上帝先，爱就可以了。Amen。有没有说我爱的不够呢？那个你跟上帝去答咯，不用我跟你答咯，好不好？这个很私人的东西来的嘛，对吗？啊，我们也不能够去讲这个人爱上帝只有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不可以的。这个是要判断的了，因为上帝不给我们这个权利去判断，因为上帝自己会知道，一分、两分，他知道。假假的他也懂，真真的他也懂 ，OK， 不用紧。总之问你自己爱吗？哎，本很多人哦，我跟你讲，以前哦，我爱上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假假爱他的嘞。我跟你讲真话的嘛，牧师哦，很多牧师哦，他们都很爱主的，你知道吗？不过、哦、他们很怕弟兄姐妹会攀倒、哦、所以他们那些不好的就不要跟他们讲，好的就跟他们讲，弄到那些会友全部以为那牧师是神仙，然后从天降下来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很特别，知道吗？不过呢，上帝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呢，让那会友知道呢，我们就像你们一样，知道吗？是因为呼召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有一点点不同啦，过的生活也会跟你们一点不同啦，不过我们都是像你们一样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也有我们很多的错过咧。那天我跟一个老牧师谈的时候，那牧师讲啊，哎呦，这个李牧师哦，很怕咧，你好像你什么都不懂这样的咧，那些世界的东西好像你都好像很陌生的咧，看你啊，等到你学咧，大概你都已经，他没有讲我下地狱，他讲我进坟墓了哦。你看，从一种老牧师这样子来跟我讲话嘞， 我承认我是很无知的，因为我的牧师叫我就是把整个世界全部切掉它，割掉它。有一个牧师从英国来讲，他讲你好像在从这个挪亚的那个方舟出来的嘞，好像是什么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懂。现在我来慢慢学哦，你们懂的我不懂，现在我还要来慢慢学。不过我懂得上帝的东西，我也要你来快快学。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然后呢，我讲到哪里啊？对不起啊。所以啊，我们牧师就是像你这样，上帝要我们哦，跟你讲哦，让你知道啊，哎呀，牧师是跟我们普通一样的 ，OK， 就是说嘞，我们爱主嘞，就是从上帝把那个爱放在我们心中，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他先，对不对？我起初的时候，我以为我爱上帝很假，因为我不懂得爱人的，我很疼人家，什么人我都要帮助，什么人我，不过我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的刚硬。如果我跟耶稣讲我爱他，我觉得我很假。我不知道你有那种感觉没有？如果是人家跟我讲，你不爱耶稣，我敢承认的，因为我知道我以一种很假的爱来爱他。为什么？经过了这样多年我才会明白，因为我从小我就很独立的，我的爸爸妈妈就很忙，生很多孩子嘛，一年一个，一年一个，一年一个，所以顾不到我。我又很乖的，你自己讲自己乖，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不用骂我的，我自己会做东西的 ，OK？ 因为我不要他们来骂我嘛。所以呢，我很照顾很多东西，会做很多东西，外面的人全部看到我都很喜欢我。可是哦，我从来不懂得接受爱呢。什么叫做爱？我不明白了嘞。我的爸爸从来我没有想过他有抓过我的手，就记得有一次哦，我总知道我爸爸哦，这手红红的嘞，很烧的，我不敢动他的，因为他很凶的嘛，很严格的嘛。后来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的爸爸要带我去看医生，叫我不要去学校，我没有去过学的嘞，每天准时去学校的。后来那天我爸爸叫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去学校，带我去看医生。我爸爸要牵我的手，很烧热，我不要给他动到我，那么那种是我在小的时候，所以就无形中变起一种的那种的叫做说为父啊，很为父的那种的感觉。所以我人家会来爱我，会懂得爱人家，不过人家要来爱我，我不懂得接受。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不懂得接受这个上帝的爱，我感觉到上帝很爱我，很爱我，很爱我。我自己可以感觉到啊，上帝很注重我，我很特别这样子的。不过、哦、我讲哦，上帝我爱你哦，没有味道的，好像很假的。你知道我花一天吗？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我坐在门外那边。我关掉全部灯，我不要我的家人知道。我坐在门外那边问，看着天问上帝，什么叫做爱？2000年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没有看过他，我怎样接受这个这句话？上帝爱我。我一直寻求，寻求，寻求，什么是上帝爱我？我自己知道上帝爱我，原来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而是因为我不能够敞开我的心去接受。不同的人不同的那种的经过，对吗？所以千千万万不用来比较。我就一直觉得我爱人也很假的嘞，很假。我会拥抱他们做基督徒，因为只是因为我要顺从主，神讲要做吗我就做咯，知道吗？不过不是打从心里做。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哦，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来哭泣，为我自己的心哭泣啊！ 外面的人全部讲我很好，哎呦，李牧师一流，很会牺牲，很会照顾人家，一家到一家，一家到一家。不过我心里面觉得我不真诚，我爱得不真诚。到有一天，上帝把我关在那房间里面，为什么？我一直走去敲门，敲门，敲门，那些人全部不要来，全部没有人，我就回来了咯。回来了，我很伤心，我就哭。上帝叫我不要哭，就叫我起来跳舞。我说我现在流着眼泪就叫我跳舞，不公平嘞，因为我要哭嘞。上帝说跳舞，我就跳舞咯。跳舞的时候很喜乐，哇，心里面那伤心全部不见了哦，很喜乐。后来的时候哦，我就跪下来哦，我知道神在那边，我跪下来哦，敬拜上帝。上帝叫我讲一句，叫我爸爸，我讲不出来，我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叫不出那句爸爸。上帝一直讲，一直讲，很轻很轻的声音，一直叫爸爸，英文啊，阿爸，阿爸，我就叫不出来哦。God, Master, Lord, 全部都可以讲。Savior, Redeemer, 很会的这几句。不过呢，爸爸就叫不出来哦。上帝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到最后的时候哦，我就喊出来。我喊出来的时候，我就哭。你知道多少个小时吗？我在那个房间里面5个小时呢。我一叫一声爸爸，我就一直哭，哭到啊，我跟你说啊，好像那些小孩子啊哭他的爸爸那一种，你知道吗？啊，我好像跑回那一种的时代啊，在小的时候我得不着的那种爱啊，哈，我就在那边一直这样子哭哦。到最后的时候哦，上帝讲一句话，我呼召你不是因为要你侍奉我，我呼召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你最先就是我的女儿。嘿，我们大家做好我们的儿女的本分， Amen, Amen, 全心的来爱你的上帝。呼，我哭得更厉害哦！哇，我是上帝的女儿，我是上帝的女儿，我是上帝的孩子哦，我不是只是神的仆人呢，去服侍人家，服侍人家，服侍人家，服侍人家，服侍人家。我是神的孩子哎，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所以上帝委托我去服侍别人哎，感谢主哎，哈利路亚 ，Amen。所以哦，当我的姐姐哦把那个袋拿回来的时候哦，呼，我听到那些歌，她说哦，那些歌唱完了哦。是从 WhatsApp 那边寄过来的哦，那个记者是 unknown 哦，是无名的，是 unknown 的哦。他一直看着那个手机哦，是 unknown 的。后来哦，唱完了哦就不见了，不见了。他回去哦，他不甘心哦，他就半夜三更哦就起来，一直抄抄抄抄他手机哦。原来那首歌哦 save 在哪里？Music 那边，他按出来又播出来了哦，哇！我本来要跟他借，他讲他不懂得怎样记呢，哇塞！连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哦，我赶时间啊，OK。所以嘞，我就要等我的丈夫得空了的时候去 save 进来 ，copy 进去，下次我就寄来给你看 ，OK？ 感谢主 ，Amen。所以这个是一种哦，上帝哦彰显他的爱呢。哇，从以斯那边来把这个信息带来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哦。上帝是很美妙的，人家要 download 那个 WhatsApp 哦，都 都要等一段时期哦。这个不用让路，不用什么的，砰，直接寄出来的。你看上帝，哇，几厉害哦，会用 WhatsApp 来寄歌给我们听耶啊！哈利路亚 ，Amen。像我相信哦，在天堂哦，那科技已经很高了哦，是不是？在天堂有了的科技，所以才在这个世上才有嘛，对吧？哇，不要小看我们的上帝嘞 ，Amen。感谢主耶，有神迹的神呢。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耶，一个上帝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哦。我很对不起我迟到，所以我尽量要把这个信息带给你。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从第九章读到第十章哦，我们就读到这个经过，就是当挪亚出了那个方舟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他就种了那个葡萄很多，喝醉酒了，然后呢就赤裸裸就给他的儿子叫做善，善是他的大儿子，这里不是迦南啊，我们来读这个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第九章二十节，栽种葡萄园，他喝酒喝醉了，就在帐篷里光着身子，迦南的父汉看见了自己父亲的下体，就去告诉在外面的两个兄弟，于是善和亚弗二人拿了件外衣踏在自己的肩膀上，倒退坐进去盖上他们的父亲的下体，因为他们背着脸，所以没有看见他父亲的下体。二十四，挪亚醒了过后，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就说呢，迦南应当受咒诅，他必给自己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善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亚弗住在善的帐篷里，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年就死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挪亚一共八口，对吗？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啊，一个呢就是汉 Shan 和这个 Japheth， 对吗？汉 Shan Japheth。 刚才我们有听到很多这些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教导然后再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啊。我们每次听到教会会起纷争，我不明白这么人这么喜欢去批评牧师的，我不懂啊。大概牧师有每天站在那边讲很多大话，大话就是说每天要叫我们赞美神啊，夸口，叫我们为上帝夸口。有时候我们讲到这样子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们很夸口，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会有，如果不是讲很属灵的祷告他们是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他们就以肉体来对抗牧师，你知道吗？所以很多领袖就遭受到这种的患难。那么我们的挪亚呢也是不例外的我们的挪亚被上帝祝福得很厉害，祝福到他醉了OK 我们要不要上帝祝福我们？要。挪亚给上帝祝福到醉去了，有些人祝福到昏昏颠颠了，不懂得什么叫做祝福了哇，这个是人啊，人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互相祷告，是这样子的，知道吗？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人类不管你是极好极聪明极属灵 总有一天呢也是会软弱下来的。有时候是因为祝福过多了软弱了，我侍奉主侍奉到多过头我都会软弱了，知道吗？累呀、啊！我去印度的时候啊，哇，从五点就来敲门，就带我去讲到十二点，十二点又讲到第二天五点了。做医生都24小时哦，我这个不知道是做什么东西啊，每天要好像出烘炉这样子哦，出面包哦，一直要祷告，一直要出神的话语的。准备了这上帝又讲不是，你要跟他们讲另外一个信息的，马上在那边祷告，马上三个 point 四个 point 就走出来的。这种的考验我们经过，有时讲到你很累啊，很怕讲到了啊，知道吗？很怕讲到啊，有时要讲到要发脾气了的、啊、我要自己安静下来都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所以呢要学习哦，控制自己的情绪哦，然后呢要感谢主哦，在各种情况之下要感谢主的呢。你侍奉神被上帝使用都有会导致一个软弱，所以挪亚哦，他喝到醉了，所以他做下来的事情呢他全部不懂，知道吗？我才前几天哦，前两个礼拜接到一个电话，哇，我们的那个在马口帮是我的助理牧师啊，他现在是做这个孤儿院的这个校长，哇，昏迷掉了哦，在大便小便全部不懂哦，他们的孤儿院的那大大小小啊，全部就把他扛哦，很难扛啊，他很重哎，扛他进冲凉房里面，人家昏迷了哦，他们还有时间跟他洗哦，是我嘞就马上送他进医院哦，他们就所以嘞帮他洗了，是上帝的恩典来保留他有的救哎。洗了哦，就把他送进医院去哦。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哇，我说哎呦，不要了，因为我在马口那边，我的哥哥侍奉主哦，在那边就已经牺牲了一个了。同样的那一样的那种的病况啊，又是肺部里面进水啊，又是那肺部里面感染，呼呦，我说不要再来一次哦，我已经牺牲了一个哦，现在不可以再来一次，我就驾车回去哦。回到去的时候哦，跟他祷告，我醒过来了，哎，不过他发高烧哦，不一停哦，我就又去买了一种油啦，这个也是这个犹太人的油来的，就跟他涂了，那个发烧的马上停，后来很紧闭的咯，跟他祷告啊，跟他啊、连夜的在主的面前里面通宵为这个同工祷告。弟兄姐妹哦，做牧师不简单的咯，我希望你们啊会不用来珍惜这个牧师，不用紧闭，不过在你们身边那些服侍你们的牧师，你们多多为他们祷告，知道吗？因为我们做牧师不简单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会友哦，他们自己要做圣餐，耶稣的这个圣餐的饼啊，他们在捏那个面粉的时候，把教会的每一个会友的名字啊都一直念了，主啊，你祝福某某的弟兄、某某的姐妹们，他的孩子什么名什么名，每一个都那个是圣餐来了。主耶稣说，你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你就成为我就住在你里面，你就与我同在了，你明白吗？跟上帝一起住一体，他们就把这弟兄姐妹的名字全部念祷告，一边祷告一边，哇，那个圣餐哦，我跟你讲哦，神的恩膏运行到那些人在那边，不不不抖，拿着那圣坛在那边抖的嘞，神的同在来到，你知道吗？所以哦，我告诉你，我们要不断的互相祷告，不要因为一个人软弱哦，我们就说放弃了他，知道吗？或者是批评他，没有的好批评。今天不是你有做错，就是我有做错，肯定在我们的当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会做错的。我不是说我们面对事实了 ，OK， 我们都是人类来的，所以没有这个必要去批评我们。听什么问题 ？OK， 想办法怎样的去解决它？没有办法解决，祷告，上帝一定会给办法解决。All right， 所以呢，这个挪亚自己不醒目了哎， 所以你讲到这个姐妹她昏迷了，如果不是有那些弟兄姐妹在帮助她，也许今天我们又来一个葬礼了，又送一个很美很美很好很好的牧者、很会侍奉神的牧者又送上天堂去了，这边又少了一个了，又要花时间去找，要去训练了，是不是很难很难训练出一个完全要摆委身完全要摆上给主的这些神的仆人呢，对吗？所以你看到挪亚活到900多岁呢，我就希望那些为侍奉主的能够活得越长越好，感谢主， Amen。 所以呢他已经昏迷了，他醉了，他已经入体了，所以他的大儿子、来到看到他侧身就笑他爸爸，哈，你看，哎呦，这个爸爸、被上帝呼召讲上帝的话语，宣告这个上帝的应许，宣告这个上帝 的先知一言，我活了喂，极有恩高的、整个方舟里面、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他靠着上帝的力量来做，这么大个船没有人进啊，只有8个人在里面罢了，全部都是动物、可怜不可怜、如果我跟你讲我是挪亚，我早就心碎了、是不是很可怜的呢？这些牧师这些神的仆人呢，跑这种的路、船坐到这么大个、里面只有8个人呢，那些人呢眼巴巴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沉，你想一下那种心情，那种破碎啊，知道吗？是怎么样的感受？神的儿女们，是不是？神说不愿万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要万人得救，一个人都不要他沉沦、要万人得救，感谢主，你们。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花这样多心血祷告的这么多，救不到一个人，只是救到你自己的家人，救到自己家人，感谢主了，我们家人得救了。不过整个船不是只是给我的家人吗？很简单吗？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只有刘德冠跟他的孩子他妻子在这边，全部人不在，你想象的感受是怎样的？很难的感受嘞。我们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这样子做、感谢主， Amen。 这个是神的家，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同享受，一起的分担，感谢主， Amen。 所以挪亚是在一种很失望的情况，虽然是看到上帝的应许承诺，不过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感谢主，他敬拜主了。不过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结，就是呢、他放不下那些眼中看到一个一个去，也许啊，在当中里面有很多是他亲戚的，想到没有啊？他亲戚的，他的姑妈，他的姑丈，也许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这种破碎的情况之下会吃东西吃得过量了一点的，知道吗？有时候你们要帮牧师解压一下的，他们不懂得解压的嘞，他们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做，一直做不懂得什么时候说停下来，我带你出去吃一餐饭，或者是带你去喝一杯茶，给你安静下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一下一些姐妹有一个在我们的本家家六那边有一个姐妹她很苦碌，要为主侍奉那么开始去侍奉的时候，她家里就乱她的女儿又骂她，她丈夫又骂她。不过这姐妹很好的，她因为很有爱心嘛，她爱她的家人所以她也没有反驳他们她只是讲李牧师，你帮我祷告啦，我的女儿已经哭了1个礼拜都没有停，一直哭，一直哭，不知道她哭什么。后来 他就把他带来。带来的时候，那女儿也是照哭、哦。我就慢慢的跟他解释，他第一个就眼睛盯住他的妈妈，骂他的妈妈，讲他妈妈骂他，讲他妈妈对他不好。我可怜这个母亲，因为他五点早上起来就煮饭，放课纸里面给他的丈夫，给他的孩子带去学校，带去做工吃的哦，回来又赶着煮晚餐的哦，给他们妈妈的静静罢了。这个孩子就一直哭哭哭哭哭哭到失控了、哦、不会停哦。他一直看着他的妈妈，我就跟他妈妈讲：“哎呀，你去抱他一下啦，他这样大了，我不要抱他了咯。”他妈妈讲哦，他就一直看着他妈妈，一直哭哭哭哭哭到失控去哦。哎呀，没有你来，牧师抱你。我就抱他、哦、疼他、哦、慢慢慢慢就安静下来了，可以了哦，不会哭了哦。那是上帝的爱，他要的是他母亲的爱。他母亲就是因为忙，然后他母亲跟我讲，我要他刚强，我不要他什么事情就哭。这个母亲要这样子训练他的孩子，不过他孩子在那情况不会怎样的控制他。哎，有时我们侍奉神哦，家庭里出了很多这些哦，这些什么争吵啊、发脾气啊，做什么？因为我们不懂得解压，知道吗？我们在有一些困扰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样的放下来哦，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来帮助我们呢、啊。打在一个人肩膀上啊，抱一下他们啊，哎呀，弟兄姐妹，抱一下这些弟兄姐妹，你对你，男对男，不要抱出火来。OK， 哎呦呦，我很怕讲这句话，哎没，啊，你对你，男对男，如果是丈夫妻子，最好就是呢，多多的看到谁有发脾气的时候，就不用怕他。去安慰一下他，抱一下他，他们就会觉得会懂得怎样的安静下来，会懂得怎样的控制自己。所以我相信挪亚在这情况呢，就是因为、哦、经过这种的情况、哦、看到这样多人死、哦、整个船里面只有他们的家人，又不敢生气上帝，又不敢埋怨上帝、哦、做到这样辛苦做什么？只是装那些动物啊，哦哦，这样罢了。哇，所以呢，也许在那时候吃葡萄，吃吃到醉去了，吃到过量去了。所以什么东西会过量？所以也许呢，有一个原因，知道吗？弟兄姐妹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知道吗？如果他们说我忙哦，我忙哦，我忙哦，哎，什么叫忙哦？一个星期里面找得到一个小时没有哦？那个是叫做逃避，知道吗？每天讲我忙我忙我忙我忙，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你叫做逃避。有一些是逃避祷告，我前一次来的时候就讲，有一个人听到好像一祷告的时候他就很怕嘞，哦，他希望不是到他 的那个时候。所以有些是要逃避祷告，有些要逃避读圣经，有些是要逃避见牧师，有些是要逃避见到自己的家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呢，我们要多多为他们祷告。哎，有时候呢 call 他们出来，不用问这样多这些属灵的东西啦。哎呀，喝一杯茶也是可以的啦，不需要每天讲赞美主啊、感谢主啊，弟兄你一定要多多祷告啦。我大概是讲中一些人，对不起。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这样子，你叫他出来喝茶，请他喝一杯茶，他不要讲话不用紧，陪他一下，知道吗？过后了的时候他要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也许他已经就跟上帝讲了、欸、啊，感谢主， Amen Amen。 所以有时候讲赞美主感谢主也是很好的，有一些是永远不会赞美主的，你讲一下啊，他们也是会学习哦，赞美主哦，啊，太忙过头不懂得讲赞美主哦，只是想要找钱不懂得讲赞美主哦。哎，弟兄，赞美主哦，感谢主哦，哦，记得了，我是要讲赞美主。 感谢主， Amen。 所以挪亚在这情况哦，醉了，侧身了，他的儿子哦，他儿子就到处去笑他，不要笑人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经过这个问题，有一天也许是我们呢，没有人是能够保证的嘞，是吗？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主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他就是跟他的两个弟弟讲，他的弟弟呢就为了尊重他爸爸，尊重他爸爸又加上爱他的爸爸，不忍心做什么东西呢使到他爸爸羞辱的，可以吗？感谢主， Amen。 我们的真心的爱一个弟兄姐妹哦，我爱一个弟兄姐妹，我不忍心要让这弟兄姐妹哦有到一种羞辱的地步，对吗？我明明看到他喝酒抽烟，我不要讲，知道吗？哎，弟兄，不要喝酒啊，不要抽烟啊，人家已经很狼狈了，已经很麻路了，我们再讲下去都不得了了，就不要来教会了，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不讲。他自己讲，牧师，我要戒烟了，我不可以抽这么多烟了。我讲是，啊，牧师，我不要喝这么多酒了，感谢主，你们。所以在这时候，他因为爱他们又尊重他们哦，就不要使到他们羞辱。我们明明见到一个人哦，做错事情哦，有时人家爱面子嘛，是吗？哦，不要讲人家，为他祷告。暗地里为他祷告，明明知道那个人是跟我讲骗话的，不用紧，暗地里为他祷告，知道吗？到有一天神拆穿他的时候呢，他知道那个是神，哦，给他一点，我们是一点尺寸啊，给他们转一下，转回来呀，知道吗？哦，不用逼到他们，你会改，那种我失了，OK， 所以哦。他们不要哦，他们就拿那个被是吗？他们的外衣啊，从后尾啊铺着上，他们不要看，不要去看人家的丑事，尤其是那些你很爱的弟兄姐妹啊。那个人那天他做这东西啊，哇，不是基督徒来的咯。帮他遮，哦，为他祷告，帮他遮，为他祷告。神，如果我们有为他祷告，神一定会派他来找你的。因为呢，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关心他，他自然而然会开声讲出来。然后呢，如果是一个人开声讲出来了，就是说你已经有了答案，没有答案就不用讲话，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对待，哦，就好像这孩子对待这个挪亚。我每一次听到那些弟兄姐妹的那些错过，我心里面很痛很痛啊！有时候我会为他们流泪。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是吗？是上帝所爱的啊！我根本都不喜欢听到有什么那些不好的消息，因为他们对上帝来说是太宝贝了，知道吗？就好像你自己听到你自己的女儿有做一些丑事的时候，如果讲偷人家铅笔，你觉得你做母亲又不可以哦，是不是？哇，你自己的女儿嘞，很丢脸呢，你明白吗？不光荣耶。同样的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上帝这么的爱我们，给我们一个尊严做神的儿女，哦，所以呢，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不对，弟兄姐妹不好，不用紧，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一边出，从不完美那边开始的。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们互相的遮盖，互相的祷告。魔鬼讲，哈，那个人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做丢上帝的脸的事情啊，他应该死。我们就要维护起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这弟兄 这个姐妹要得胜又得胜，魔鬼不能够得到他们的生命，魔鬼不能够做一切来毁坏他们的生命。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们要祷告就是要这样子，而不是祷告上帝啊，那个人犯罪啊，你大大的惩罚他，这样惩罚就全部都死完了，没有一个生存。所以当上帝哦，他毁坏那些人的时候，毁灭那些人，用洪水毁灭，圣经上讲上帝哦悔改，上帝很心痛，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你想一下，挪亚是神的仆人，他也同样的那种感受的嘞。上帝都要悔改耶， Amen。 啊，所以牧师跟你讲哦，今天我做错了一样东西，我要悔改哦。哦，感谢主，上帝都要悔改，牧师悔改，不反常吗？是平常的事。OK， 啊，圣经告诉我们，等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是完美。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是神的灵魂，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爱。不管那个人做对，那个人做错，祝福他就是了，为他祷告就是了，祈求上帝来改变，就是这样子。那个人要学习，我们就祈求主给我们这个能力去教导，就是这样。Amen。然后呢，这挪亚醒来的时候就咒他的大儿子，然后就祝福他的两个小孩子，两个小儿子。所以从第十章这边哦，哇，这个故事哦写出来这个挪亚的后代啊，接下来哦就有出了这个巴别的故事哈，这些全部有联系的啊。今天我讲不完这个故事。哎呦，我又来吊你们的口味，很对不起。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就是呢，神所做的东西，在最完美之中里面呢，也会出很多不完美，因为我们是人类。OK， 所以当这些他的儿子会懂得遮盖这些人的丑陋，然后为他们为他争取那个光荣。哈利路亚！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呢就带着这种的心态，感谢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争取这个光荣，对吗？把他们的一切的丑陋呢能够这样子遮盖起来。所以我的宗旨每一次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来带领着这些弟兄姐妹。我昨天前两天我回去马口的，我的那些会友，牧师你教我们英文比较好啊，我们给钱人家教我们都讲不出来的。我现在做牧师要教英文哦，啊，要训练他们哦，又现在又要教英文哦，他们去带外邦人进来，哇，我感谢主哦，又给我有机会在教这英文的时候又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哦，感谢主。所以我当作是一种的叫 outreach 的那种的做法。这个姐妹跟我讲哦，三月是一个很淡的月哦，很多人都很怕出钱哦。他说你知道吗，我的 sales 啊超过100%哦，200多千哦，一个月哦。你想是不是神迹哦？是，收到钱是最爽啊，每一个人都很高兴。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的神迹是这样子，我相信哦，我们一不断的跟随主哦，神的奖赏是很大很大的， Amen。 所以我们下次再来学很重要的功课，做上帝的儿女。 OK， 让我们大家站起来。明天我们庆祝这个主的这个复活节，复活，我们侍奉一个复活的神，复活的神，复活的生命要这样子的来充满我们。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上帝。哦，我们来感谢上帝，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哦，哈利路亚，上帝很爱我们。 上帝要对魔鬼这样子的来宣告，因为他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哦，哈拉玛苏拉巴谢蒂里亚纳，他来求靠我，我就要应应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撒玛利亚的圣灵们。上帝的同在来充满我们，心这样子的发出来，把这个爱心这样发出来，爱他，爱你的爸爸，爱你的上帝。我们真诚地来到他的面前，真诚地来到他的面前，以这个真诚的爱来爱我们的上帝。照做你自己的方式，哦，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向他表达。体会到这爱在他们的心深处，主啊，你来破碎一切的刚硬，主，破碎一切的刚硬。我们来带着一个宽容原谅的心，来原谅凡是有得罪我们。有些时候在无意之中，有些人会说一些伤到我们的心的话语。 我们把它这样子的摆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记在那个心上，说主啊，我原谅这些弟兄姐妹，我原谅牧者，或者是原谅领袖。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们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才关心我们，才不断的来这样子的要领导我们，不断的来指示我们。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说主，我们接受这些弟兄姐妹的爱，我们接受在我们家庭里的家庭成员的爱。我们接受这个上帝的爱，接受这个上帝的赦免，我们同时也要接受别人，也要原谅他们。接受他们的爱，也要原谅他们。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过去的东西不断的提一提一提，那个就是说呢，我们还没有原谅一个人的过去。所以从今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跟上帝说，主，我完全把它拿出来，完全把它拿出来放在你的脚前。主，就好像上帝原谅我们的罪过从东到西是多么的远，上帝也同样的把我们的罪过完全抛得这么远，也从来不要再去记我们的过错。今天我们要用同样的这种的方式来，因为敌人要借用着别人的那种软弱，别人的过错，来用我们的口来控告他们，使到他们不能够抬起头来，使到他们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会不断的被这些我们的过去，这些我们的这些错事，不断的来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对主的关系，对家人的关系。如果这是撒旦敌人要让你提醒你，你最亲爱的人的这些过去，我们现在要站起来维护我们这些爱人，维护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敌人你不能够来控告我的丈夫，或者是控告我的妻子，不能够来控告我的孩子。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命令这些敌人不能够来控告我们的牧者，不能够来控告我们的领袖。我们来，我们来兴起来，为我们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凡是最影响我们生命的人的祷告。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上帝要借助你的口，上帝要借助你的祷告，来释放这些受困锁的。我们要领受这个突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的家庭要有突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对人之间的关系要有突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的教会在领袖之间要有突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弟兄姐妹要这样子的合一。弟兄姐妹要这样子的同心。虽然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不过我们能够拥有一样共同的这个心，就是我们要来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爱我们的教会。 ribasoto robo shikana mariando robo sonda robo rande barando robo shanda 哦，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口来，哦，来破坏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口来开一个破口给这些敌人能够进来，哦，毁坏我们的弟兄，毁坏我们的姐妹，毁坏我们的领袖，毁坏我们的教会，毁坏我们的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哦，我们命令这一切不对的思想，哦，这些一切的思想完全这样子的离去。我们要连根这样子的拔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哦，一切的苦毒，哦，卡拉巴索科罗布山达拉巴兰德，哎，巴巴里巴索托罗布山达拉巴兰德，哎，卡马罗拉巴萨塔纳马山达拉巴兰达，哦，里巴索卡纳马山达拉马西特里比里安德，哎，巴巴隆多罗布山达纳马兰德，哎，卡马里安多罗布索托罗布山达纳马兰达，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oh, ，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爱我们的领袖，我们爱我们的这个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哈卡拉巴索托罗波山达拉马兰德，耶巴巴兰多罗波孙德罗波山达拉马科拉巴萨塔拉巴兰达。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来感谢上帝给我们家庭，我们来感谢上帝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教会，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些领袖在我们的前面领导我们。哦，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哎，卡马隆多罗波沙卡拉巴里安多罗波桑达拉巴兰达，哎，哈巴隆多罗波沙卡拉巴桑多罗波桑达拉巴兰达。Eh, Baba Riba Sandala Mariando Robo Shoko Robo Sandala Maran. Oh, Hallelujah, Riba Sandala Mashia Raba Shoko Robo Sandala Maran. Eh, Mamarando Robo Sandala Bashakarabaso Raba Shandala Makoranda.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哦、oh, ，我们要起来维护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维护我们的领袖。哦、oh, ，我们要起来维护我们的家庭，维护我们的教会。诚愿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领袖。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们要做得更好，他们会做得更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哎，卡马隆多罗摩萨塔纳摩山达拉巴兰德，哦，卡里巴索托罗摩山达拉马兰达，哎，卡马兰达，哦，信上加信，力上加力，哦，荣耀加上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哦，哈利路亚。哦、oh, ，我们感谢主，那个复活的力量要这样子的彰显在这教会主啊！哦、oh, ，这些得病痛的要得着医治主啊！哦、oh, ，这些瘸腿的要这样子的行走主啊！瞎眼的要这样子的看见主耶稣基督！哦、oh, ，那些耳聋的要听见主啊！哑巴的要说话主耶稣基督！哦、oh,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主！哦、oh, ，我们感谢主，您的灵来释放您的孩子们主啊！哦、oh, ，你的圣灵啊，主来释放你的孩子们，主耶稣基督，哦、oh, ，来仰望着您，主啊，你要施行主您的工作，哦、oh, ，更伟大的工作委托在于这孩子们，主，哦、oh, ，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恩典，我们来跪拜在您面前，主，你来指示你的孩子们，主，哦、oh, ，指示你的孩子们，主耶稣基督。哦，卡纳玛山达拉玛里安多罗波山达拉，耶巴巴兰多罗波山达拉玛里安，哦，哈利路亚拉玛兰达拉玛西，哦，玛拉拉拉玛里亚，阿舍拉，耶。 医治你的孩子，主啊，你来医治每一个成员在这教会，医治每一个领袖，主。哦，是的，主。叫你们互相相爱，互相相爱，这世界才知道你们是属于我，你们是属于我。我们高举，我们赞美，我们荣耀天上的父，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来开我们的口，来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高举我们的上帝，哦，我们称颂我们的上帝是最美好，哦，我们的上帝是最极大，我们的上帝是最美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玛利亚，多罗摩沙拉拉玛利亚，耶卡玛罗。哦，哈利路亚，西安那拉曼多，耶沙。哦，我们在心中里面，我们在这时候来跟上帝说主。我要爱我们的领袖，我们在心中里面说主，我要爱我们的领袖，主，我要爱我们的教会，主，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要爱我的家庭， 阿门， 主，我要爱我的每一位家庭成员。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Sukamaranda， Amen， Hallelujah， 我们是叫魔鬼你淘汰了，你不合格了 ，Amen， Hallelujah， 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基督，哦，哈利路亚，我们战胜了，我们战胜了，感谢主， Amen， Amen，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基督。啊，兄弟姐妹，啊，如果你